前方不会迷失方向，飞得越高，看得越远，他在找寻理想。我愿像海鸥一样，那么勇敢坚强。 满红花。你要是好娃娃，要自己跌倒自己爬。 喂喂，不要怕，我是好娃娃，自己跌倒自己爬。虽然人小，我们自己大，我们是好娃娃，要自己跌倒自己爬。 喂喂，不要怕，你是好娃娃，自己跌倒自己爬。吃苦耐劳，什么都不怕，你们是好娃娃，要自己跌倒自己爬。 还敲打 联合老公公 勇敢坚强。 这静静深夜里，我好像又看到你，虽然没有约过你，知道你会来这里。就在这片树林里，我和你都能找到自己。这片树林属于我，属于你，这才是我和你的原地。 在这朦胧深夜里，相信我会看到你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常常走进树林里，记得你曾告诉我，这里才能找到我。 相遇， 虽然和你没联系，我俩心里有默契。 就在这片树林里，我和你都能找到自己。 这片树林属于我，属于你，这才是我和你的原地。光淡淡照他的透进我们的心里，只有此时候此地，好想好醉在梦里。就在这片树林里，我和你都能找到自己。这片树林属于我，属于你， 在摇动，让我像往日的平静、啊、我再也不迷恋那睡梦，去寻找人生。 一起把手 放。